小天下事，尽付笑谈中。光明顶， 今晚的主持人是梁文道、王丽伦、陶杰。今天的话题是食蕉的权利，传真热线23390209。好啦，咁啊，呢个中国加入世贸，有咩着数？对于第三世界？ 着数就唔多啦，因为美国佬一定会问你攞好多着，问你攞嘢啊，问你攞嘢，咁又捧你就话，加入世贸就代表你中国强大啊，进入国际啊，咁样，咁然后咧就从中咧就借你开放市场啊，系咁攻入去啊，咁最后我哋啲钱咧就白白咁样流去美国佬嗰度，嗱十足十咧就依家美国佬夹紧印度啊，要改佢嗰个专利办公室啊，因为点解咧登记专利里边咧你得五个贸利喺度坐喺度。就得个打字机冇电脑唔得，咁你唔电脑化嘅话，喂我点登记专利啊？喺你印度，咁登记咗专利之后咧，印度佬嗰啲做亲啲所有嘢都要向美国佬俾钱啊！美国佬呢招就系咁蛊惑噶啦，一样咧用呢招手法对付中国。 咁啊，以为加入世贸最高享受，点知原来做咗阿寿， 唉、哎，以为398就包两个钟，原来唔系， 冇开冇碰啊！23390209咁啊，即系闲话休题。咁啊，而家等我攞啲贴身气氛。而家喺墨西哥 现场感啊 ，Cancun 嘅嗰个开紧世贸嘅呢位啊。洛斯会政策干事梁佩凤咧喺嗰度长途电话，喂贵到无伦噶，嗱呢啲又系一体化、全球化， 系 冇冇反对 呢啲啊？ 呢个我唔反对 啊，全球化有着数噶， 呢啲又系马克思主义嚟噶，大佬 电话费越嚟越平啊！ 我哋就系联同国际一齐反资本主义啊！ 而家喺墨西哥打嚟就贵到无伦啦，嗱， 嚟俾佢讲嘢，梁小姐你好， 系你好，三位主持好， 我仲记得点钟。 呢度系上昼嘅10:40。 哦，今朝有冇落去游早水啊？听讲嗰度嗰啲海滩好靓喎。 海滩好靓，但系就得个忙字，因为呢几日都非常之忙。 墨西哥餐好，墨西哥餐好唔好食啊？ 暂时食之无味，我哋要再 嗰度有冇乜冇唐人街咩？乜冇牛干炒牛河啊，虾饺烧卖。 我哋暂时净系见到个会场同埋张床。 喂，唔好讲咁多高深嘢，讲两分钟墨西哥消费情报，吃喝玩乐，等我哋啲金毛朋友收下料先。 系啊，我哋啲听众好多嗰啲金毛朋友啊， 唔系个个都会去墨西哥啦，大哥。你不如讲下梁佩凤嗰边咩情况啫？ 喺度真系一个度假胜地嚟嘅，我哋见到好靓好靓嘅海滩，蓝天碧海咁样，即系好多好大好靓嘅酒店。 佢真系信。 但系咧，就我哋嚟参与嗰啲嘅代表咧，就系就全部咧就就被困晒喺呢一个会议入边开会。 点解？ 佢哋唔开会嘅之前嘅时候咧，都俾美国一路喺度熬住佢。 熬乜嘢？ 即系譬如。刚才头先各位先生讲得啱啊，即系美国咧就逐个击破咁样，佢依家咧就成日捉住啲发展中国家嗰啲元首咧嚟熬，就话啊你哋农业嗰个嘅讲法，我就真系有啲问题喎，你哋咁样吓猛咁要即系 cut 啲，即系要取消呢个倾销，取消呢个补贴，取消呢个出口嘅补助咁样，即系呢啲咁样嘅position 呢啲咁嘅位立场咧，我哋唔能够 咩取消 接受嘅咁样 咩补贴 咩取消补贴啊？ 系咯，唔明 白。其实咧最主要咧就系喺农业协议入边咧，就一向嚟讲咧，就好多农业嘅大国咧，佢哋就可以用一啲嘅补贴。出口嘅補貼，咁咧就俾佢哋嗰啲農產品，就等佢咧可以去賣出去世界市場嘅。咁呢個咧就好大 資助佢哋啊， 即係美國啊， 係啊，真係俾錢咁樣噶，即係歐盟啊、美國啊，即係俾錢， 政府俾錢 嗰啲農民種咗用10蚊種咗一磅糖出嚟，咁咧。歐盟咧就可能再用多10蚊、15蚊，咁咧就補貼落去，就等佢咧係賣出去世界市場嗰度，咁啊等佢咧就係喺市場買咧，可能世界市場咧賣5蚊就得啦，就唔使賣10蚊咁貴。 哇，咁樣啊， 咁都得， 咁係咪好唔公平先？咁但係可能我哋喺中國嗰啲農民咧，就8蚊咧就種到一磅糖噶啦，但係冇辦法，佢賣緊5蚊，我哋都要即係 咁啊，梁小姐，咁中國政府都可以補貼嘅，係 咯？點解中國唔補貼？ 中國政府唔補貼中國農民？ 發展中國家咁窮，你諗下幾多即係發展中國家可以？ 即係中國冇錢， 冇錢 啲幹部收， 係咯？喂，當你放自由行落嚟嗰時，唔係話中國冇錢噶， 我哋有好多上海首富， 好多錢喎，上海首富幾百億身家噶喎。 咁我哋講緊嘅政府嘅。 資源怎樣運用啊嘛。 每年官費吃喝1000億人民幣喎，冇錢。 但係你諗下，我哋依家對緊嘅歐盟咧，佢可能係用咗成個國家嘅納税人嘅錢嚟做啊嘛，即係佢哋嗰個財政個嘅成個財政收入係咁多錢，佢用 10% 都已經打死咗好多發展中國家啦，即係我哋。除了用中國之外，仲有好多嗰啲窮國噶嘛。 其實左袋入 柬埔寨咁樣， 左袋轉右袋，其實最終咧，即係隨份有正嘅。你補貼啲農民，農民啲出口勁咗，係嘛？咁佢有錢賺啦，嗰啲農民有税收啦，跟住又買翻屋啦，買紅酒啦，嗰啲錢咪入翻去自己。國家嘅 冇錯， 咁你啲農夫又有翻細矮，唔使走去城市度做盲流，做廉價民工，係咪？ 你講中國啊？ 我講歐洲啊， 歐洲， 歐洲 啊， 咁但係梁佩鳳啊， 同埋佢哋好多農民咧，佢哋嗰啲嘅即係投票噶嘛，佢哋嗰個即係嗰個政治壓力都好大噶嘛，咁 為 咗保住個政黨， 邊個補貼俾佢，佢又選邊個黨，或者邊個補貼多嗰個？ 但我哋中國農民就冇得投票。就冇得， 我唔系，使你投票咩？而家喂，而家人哋中国政府唔使你农民投票， 佢已经系代表， 天生出嚟就系 支持农民， 就系你个代表嚟噶，系咪啊？咁啊，悭翻呢个补，唔怪得可以悭翻补贴呢个手续啦。 即系政府话我哋唔使补贴嘅，我哋全国人民感情上都唔补贴嘅，你补贴咧伤害感情。 三世界，咁啊，系咪呢两日有人喺出边示威，有冇掟鸡蛋啊？ 有人在外面做一些示威啊、遊行啦、啊。其實最初是由遊行開始咁樣嘅，即係都想做一個和平的遊行咁樣。 哦，咁樣和平啫。 咦、嗯，咁你律師會在那邊，你是不是都是去搞遊行噶？ 我哋就唔係搞遊行嘅，我哋主力咧就係、是、我哋做咗好多喺發展中國家做咗好多研究啦，咁、就睇翻喂究竟呢啲咁樣嘅世貿嘅協議點樣影響緊啲人咧咁樣，咁就做一啲嘅例證出嚟咧，係即係俾翻嗰啲國家元首聽，喂我即係、就是、你依家真係你哋害到呢啲人咁樣喎，即係你哋係咪應該改變你哋嘅一啲嘅協議咧？ 好啊，多謝曬， 你繼續努力喎、 啊，電話費貴啊，梁小姐， 好啊，好啊， 多謝曬你， 食翻啲靚餐， 多謝曬， 好啊，繼續奮鬥， 好啦、啊，咁啊翻。翻嚟咧，光明顶啊，梁文道、黄伟伦、陶杰主持，今晚嘅话题叫食蕉的权利。咁啊，讲其实讲加入世贸组织，有乜着数，有乜蚀底，系嘛？咁啊，头先咧呢位阿梁小姐都讲得啱，呢个农产品就系咧好稳笨， 哦， 即系呢啲咧，呢啲咧就点样咧？美国同埋欧洲咧就要加。呢啲第三世界嘅农产品入口入佢哋口嘅关税，但系咧你啲第三世界买佢欧美嘅工业制成品咧，佢系要你减关税喎， 即系其实呢间币旅啊嘛，贸易币旅啊， 咁佢系讲拆除贸易币旅， 系啊， 好啦，到佢见到咧你嗰啲农产品大量平价倾销入嚟， 好似日本咁， 系害到佢本地嘅农夫咧，咁佢又要加你关税， 系， 所以呢个世界我成日话。一系你就唔好讲政治，一讲政治，如果你净系识讲，识指责人哋系双重标准咧，呢种咁嘅政治评论系最低级嘅，最低 B。因为点解双重标准就系最基本嘅政治行为，系冇得闹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如果我闹你，梁文道，你冇料，你讲嘢衰， 性格分裂啦又， 人格分裂冇呢啲都得，都成立。但如果我闹你光头。点解剪个绿军装？呢啲你话咪最低层次嘅批评 咧？系啊，咁 呢啲摆到明，美国佬即系摆到明就双重标准噶啦。 系 点啊？系嘛？喂，规则系佢定嘅，冇人指揸把枪指住叫你入嘅。你一入，你系谂住攞到佢 A B C D 嘅着数，但系 E F G H I J K 你又俾晒佢。好啦，呢度读下全真先。咁全真热线咧23390209。咁啊呢个咧，香蕉的权利，佢话咧希望嗱马上登记中国人嘅筷子权产权，因为有个日本朋友话筷子日本人发明嘅，话如果就系城市咧，咁啊佢哋无所不想，曾经讲过豆腐亦都系佢哋发明，呢个真系，因为你而家去外国嗰啲超级市场，你睇到好多豆腐，乜嘢都 made in China。但系咧，嗰个豆腐咧， 系 made in Japan 先得， 连嗰个名叫 tofu， 豆腐 都 係 日文， 日文就唔係中文啊， 日文嚟嘅， 冇搞錯啊。 是啊， 即是我而家我唔知啦，即是我早十年喺住喺英国嘅时候买亲豆腐都是日本， 是 日本货嚟，所以日本仔呢方面上位係好叻嘅。另一位吴先生佢话，本人有一点不明白，可以发现到嘅东西就可以专利登记专利呢？基因一词是外国人发明的，但基因并非一种发明品，依乜嘢理由可以取得专利？是否该公司取得我嘅细胞，跟住排出我嘅基因排列就可以取得专利，然后向我收钱呢？ 讲得啱， 有可能 啊，有可能噶。 嗱，呢、這个拗拗呢样，咩叫发明？ 嗯，咩叫发现呢？应该系唔同。 发明咧系无中生有， 系啊。 发现咧就系、是。有中生有， 系啊，有咗之后我发现佢，发 现就揾老 喺度噶。 呢、這个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。嗱、啊，你睇个电视， 嗰、那个大陆不嬲喺度噶， 个大陆喺度， 人有不嬲都住喺度。 但系咧，哥伦布未到，佢呢个大陆等于唔存在，啊、真系八万五啦，不存在，系、冇意义嘅。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同其实几哲学嘅。 嗯。 即是呢、這个你迪卡尔啊或者希腊嘅哲学。 哇，但系真系要讲佛经啊又。 哇，有一张凳咧，呢张凳咧。好客观咁放喺间房里边、 嗯， 但如果你个眼睇唔到、感受唔到呢个凳嘅形状、颜色、线条嘅话，呢张凳系冇啊。嗱、 嗯、 呢、這个呢、哦、所谓发现咧，呢、這个专利咩豆腐啊、菜啊、大米，其实即系基于哥伦布理论、 嗯。 你啊，你而家明咧点解个电视就叫 Discovery Channel？ 吓、 嗯， 佢、啊、就系一定有西方为主嘅探险家、植物学家。动物学家、考古学家，去到发现埃及金字塔啦，咁咧，埃及金字塔先存在，先至 以前唔喺度， 以前唔喺度， 香港都系啦。嗱，我哋成日讲呢个叫开埠以来啊、 哦， 自从开埠以来，你就泛指1842年， 即 系香港啊，香港嘅出世嗰一年咧，系定在1842。就咧，1842之前咧系冇香港，但系唔系冇香港咧，系人都知道唔会啦。嗰、阵时咪有渔村一样有，即宋代就走落嚟嘅咩？邓氏家 有张宝仔， 张宝仔 海盗有 张宝仔，1842年之前噶嘛？嘉庆年间嘅中横伶仃洋嘅海盗啊嘛。 啊，又礼啊，哎呀，民族主义礼啊又。 咁啊，点解话个开埠、开埠以来咧？呢、這个开埠咧就系、是。由发现两个字去定位， 发现 咁你系跟咗佢嗰种讲法。 其实咧，有单嘢都几得意嘅，就系、是、咧，美国咧，因为嗰个专利局咧，其实佢人手就唔足够嘅。咁你第日去啲 case 咧，你话喂，我发现乜乜乜，其实佢唔系好，有时唔系好清楚，就喺度批 执执搏 嘅 啫。 旧年有个人咧，用一个好复杂嘅数学语言咧，写咗一个专利，佢话佢发现咗一个数学定理啊，发明啊，佢话佢，咁啊第日去睇佢批唔批，佢哋批，你估批出嚟嗰个其实乜嘢？是加减乘除方法， 系 即系换句话说咧，如果呢个真系批就佢批咗噶，不过后屘揭穿咗系玩嘢嘅。 问题 如果真系话哇，咁我要计亲数都俾钱嘅、啊。 问题就呢样嘢 啦。即系跟住我哋加入晒 WTO 嘅，香港都有嘅。阿唐哥翻嚟话俾大家听，喂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以后小学咧唔该间间小学都俾钱啦，因为你教紧加减乘除嘅。 呢个天文学咧，你揸住个望远镜，突然间发现到几多亿光年之外有粒新星，啊，嗰、那个天文学家咧就。嗰、那個名咧 就俾咗佢啦，係啊， 或者你德高望重好有錢，嗰、那個叫梁文道星，嗰、粒叫邵逸夫星，嗰、粒叫黃慧倫星，咁咪一樣發現？喂，嗰、那個粒星喺嗰度成幾億光年喎、啊，地球都未有喎、啊，點解、你用個名加落佢嗰度咧？ 其實分分鐘嗰粒星已經冇咗啦，幾億光年前嘅、 開放熱線，開放熱線就23390209。 午夜會高峰，煮酒論英雄。光明頂， 今晚的主持人是陶傑、梁文道、黃慧倫，啊，话题叫食蕉的权利， 讲嚟讲去都未讲到， 冇讲到噶啦。咁呢个咧，即系呢个加入呢个世贸组织咧，即系其实又唔可以讲个大骗局，但系咧起码咧都系氹咗你入局先噶啦。咁跟住咧，即系你所失去嘅咧，好可能 实大个 咧，你得到啊。但系咧呢个局你唔入又唔得，因为咧大陆成日讲啊嘛。与国际接轨啊，呢句说话有问题啊！ 吓，有咩问题？ 唔系国际与你，第一咩叫国际先？呢、这个国际咧，泛指美国同欧洲 呢两个社会， 美 即系第一世界社会， 美帝 呢个咧，你同国际社会即系同美国接轨， 定美帝啊？ 同美国。唔系美帝，欧洲接轨，唔系话同埃塞俄比亚、孟加拉国接轨，但系埃塞俄比亚同孟加拉国都系国际嚟喎。喂，人哋喺联合国 阿非拉民族哦，你又第一位阿非拉民族啊， 系有一票噶喎。嗱呢个咧你自己咧。嗰、那個與國際接軌，根本你自己定位就定位咗你嗰種諗嘢嘅方式、嗯。 不過中國係咁噶，即係你譬如話坐車去到湖南咧， 戇居啊， 嚇、啊！即係去到湖南啲唔知咩鎮咧，佢火車站出嚟咧都會寫住個讓世界認識乜乜，讓乜乜走向世界。啊、你幾時去過英國、美國啲鎮仔度見到人哋寫住啲咁嘅嘢？ 其實意思係指住讓阿非拉民族了解呢、這個 唔係阿非拉， 唔係阿非拉，梗係歐美啦，真係 歐美啊，咩非拉啊？ 唔記得曬阿非拉。 呢種咧，呢種嘅心理咧，呢種嘅心理咧，就係自從啊，呢個叫做明清海禁之後啊，嗰個後遺症。係 啊，就閉關咗咁耐。 閉關啊，海禁啊，搞到咧根本同埋加埋咧，中國現代化成日失敗，成日都冇辦法入到人哋個俱樂部啊。咁喺出邊望望下，一係就揸住個缽。啊！一系又着住套烂衫，俾人抨走。咁而家咧，终于有机会好似着翻到靓衫啦。咁咪大大声话，让呢、這个吓、啊、马会走向我陈我呢、這个我呢个陈大文，让陈大文走文走向马会咯。啱、啊，有冇人保荐你先？有几多 committee member 做你保人先？有冇几百万放低？做呢个会费， 咁阿非拉肯定唔系会员啦， 咁啊就系啦，所以呢啲咧系， 但系咧呢个，但系咧呢个今次咧，我觉得仲有一个世贸会入边咗好重要议题咧，就系啲农业，啱啱我都讲啦，农业补贴啦，但其实农业补贴呢个争啲搞到开火咁滞， 系啊，开火就系呢个美欧洲同美国开火，其实开火咗好多年噶啦，因为欧洲咧就要靠好多嘢咧，就系入口农产品，但系最紧要靠咩咧，就系蕉 啊， 好多蕉入口噶， 即系农产品系一种。即系蕉香蕉， 系啊，一香蕉，因为原来欧洲咧自己唔识整蕉噶，佢啲香蕉 都冇得种蕉， 欧洲蕉咧唔好食， 系啊， 好多唔好食。 咁啲蕉点嚟嘅咧？原来欧洲 种子唔同， 系啦。咁欧洲啲大公司咧就走喺加勒比海国家大种蕉啊，咁于是啲 嗰啲成个国家都系靠蕉， 系啊，例如千里达咁样就靠晒蕉噶啦，冇蕉就瓜噶啦，即系 呢个新都系 即系蕉 作咁样 嘅啦，系啦。咁咧就於是咧，千里達嗰啲蕉咧就有補貼嘅，其實就歐洲啲國家補貼佢哋咧就種啲蕉，咁啲蕉咧就入曬歐盟嘅。咁啊、 嗯、 美唔係米地啦，係美國。 美國， 唉、哎，成日噏錯。美國就話啦，喂唔對路喎、啊，因為地滿公司話，喂我啲蕉喺菲律賓。一樣好多招喎，點解我入唔到你歐洲啊？啊，於是咧就展開一場論戰啊，喺呢個世貿嗰度搞到依家都未搞掂啊，就係招嘅問題。 咁即係歐盟同美國喺度拍台。 佢哋兩個國家自己，即係馬會兩個大會員自己都拗翻 但係千里達菲律賓冇聲出， 梗係冇聲出啦。 呢個即 係。同埋最惨就系嗰啲种紧蕉嘅农民就实冇声出添。 呢个即系《鹿鼎记》一句说话，人为鼎镬，我为味禄啊。 系啊， 人为刀槽就我为鱼肉啊。 系啊， 任 人鱼肉啦。 三十年前金庸已经讲出呢个世界上唔系黑吃黑，系蕉食蕉嘅生理定律。今晚光明顶陶杰良问到黄伟伦，时间差唔多，下星期一再会。